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对于慢性病的改善，我们如何这个做到啊治标又治本啊。实际上呢，让身体扶正，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啊。好，那么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还是就春季的养生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谈到了四季养生啊，当然现在是春季，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大自然，能够适应这个忽冷忽热这种气候这个变化，能让我们身体这个平衡，以防止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啊。你看我们说冬天比较冷过去了，那么现在呢一天天的这个气温它也在升高，气压呢变化也大，那么最近呢也是这个比较这个干燥，这样呢就导致我们体内这个血液这个粘稠度就会增高，那么血液粘稠度一增高，那血流的速度它就慢了，那再加上我们老年人有些有动脉硬化，有这些斑块，有什么冠心病，有这个脑梗，或者说这个腔性脑梗，这个血管堵塞这些问题，它就容易啊诱发和加重一些人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疾病。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我们吃的这个药物，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春季如何养护我们的心？那当然一日三餐我们就先从这个食品说起啊。你看春季五大这个护心食物那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海带，一个是这个芹菜，一个是这个黑芝麻，一个是菠菜，一个是这个黑木耳。那你像这个海带来说，它海带内呢它就有这个盐皂多糖昆布素，这个呢它可以防止这个血栓和这个血液粘稠度这个增加，这个防止我们发生这个动脉硬化这个梗塞。而且呢海带中这个纤维素呢它属于这个水溶性纤维，这样呢它可以加速这个胆固醇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你像护心的吃法就是这个可以煮汤可以凉拌。但是这个海带啊它本身这个含钠，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少放点盐，甚至是不放盐，就本身用它这个海带这个咸味儿，是吧。说到这个芹菜呢，芹菜它所含的这个芹菜碱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心血管。你像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就发现芹菜含有这个多种降压这个化合物，那么在动物实验中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血压这个调节这个幅度啊 ,12% 到 14%, 就是说,100 毫米这个汞柱，假如说我们要降的话它可以降14毫米汞柱。对胆固醇呢它能够下降到 14%, 而且啊这个芹菜这个含钾量比较高，它容易帮助我们人体内啊对钠的这个排出。大家都知道你钠多了以后就容易形成这个这个水的这个逐流，就容易发生这个水肿啊什么这些问题。那你护心这个吃法那就是这个吃这个芹菜 记得大家啊，一定要吃这个叶子。很多人我看把那个叶子都摘了扔了，把那个就吃那个芹菜杆他去炒，这个浪费很大。 其实营养成分好多都是在叶子里边的。 对，因为这个芹菜它这个叶子维生素啊，它比这个茎部，就那个我们说那杆啊，芹菜杆它要高，而且营养价值高，它是这个营养素这个精华所在，所以不要扔掉那叶子。你实在要不会做，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就是拿你要有果汁机，你就用果汁机；你要用没有果汁机的话，你就拿那个手啊，把那芹菜叶揉成那个菜末。这个时候怎么办？哎，你把它用点这个温水和一点面，你把那个抻面啊，就是揉到这个面里边。 嗯， 你这会儿这个面就变成绿色的了。 对， 绿色，哎，你再一擀，哎，你吃这个面条，那个芹菜那个汁儿就在里边，营养成分全部在里边。是吧？所以大家切记一定不要扔掉那芹菜叶。另外黑芝麻就说，哎，这个因为黑芝麻它这个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维持血管这个弹性，对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说斑块比较好，它又是优质的这个脂肪来源。同时呢这个铁啊以及维生素这个含量呢芝麻含量也比较高。也是我们在从中医来认为啊，是这个补血和滋补这个五脏这个食品。当然就是说生芝麻最好先用这个小火稍微这个炒一下，或者呢打碎磨成这个粉撒在这个饭菜上，也可以充分的这个摄取这个芝麻素。 嗯， 你像有些人爱吃这个红辣椒，你可以买一点优质那种红辣椒，泼点油，哎，放点这个芝麻，你既然哎也美味了，吃的还比较香。 对，而且这个黑芝麻呢，炒一下、焙一下的话呢，它那个香气啊，还有利于激发出来。 对，其他的你说这些水果还有这些石榴，对我们心脏有什么好处？再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还有这个春季家常便饭，做成这个护心餐。你像我们说这个酒白这个粥。粳米粥啊，玉米粉粥，还有这个豆浆甜粥，羊肉包子，再有呢这个豆炖豆豉炖这个猪心，黑鱼鳍骨汤，还有这个黄芪炖这个乌骨鸡，这些菜谱啊，我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起给大家讲。这些内容呢我都写在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这个小册子里边，哎，大家可以学习。 那么春季呢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我们既要护好肝，同时也要养好心。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春季怎么来养生哈，这些内容啊实际上都是出自于我们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的这个养生册子里边啊。因为这个册子是这样，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很多的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的内容基础上的，结合我们节目的内容，将这个春季的时令养生食谱啊，还有春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对于春季预防慢性病的一些要点，都写在这个养生集的小册子里边了啊。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索取，因为它现在啊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我们印的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呢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 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现在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慢性病啊，很多人都在大把大把的吃药。那么对于这种慢性病，我们如何使它治标治本的得到改善啊，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期待的。 是这个，过去我给大家说过一个观点，对于这个慢性病啊，首先我们要从心态上调整，第一接受它，第二怎么来管它呢？让它不要对我们身体造成这种恶果。曾经我提到过，哎，我与慢性病并存。 嗯， 为什么？你今天从医学研究和临床这个药品开发上，它还没有一种药物能达到所谓的我们说这个治愈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心态上去制定一个这个追求这个健康这个目标。比如说，虽然说我有这个糖尿病，从临床治疗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治愈不了，可是我有一个绿色的健康的养生的保健的方法，我把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让它不产生这个并发症，那这样我一样可以这个长寿。不要一提，哎，我这个血糖高，我有这个问题，好像心很烦，不存在。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复杂多变的这个病症中啊，就是一定要确立一些这个原则。经常呢，就是我们说疾病啊，有标有本，疾病的本质是什么？标是什么？如此它这个不同，所以我们在对待它这个方法上呢，就有这个轻重缓急这个区别。那我们说急则治其标，就是说我们赶快最快的方法，我觉得就是用西医把这个症状控制住。等到我们这个疾病处于这个相对这个稳定期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这会儿怎么来固本培元，来如何扶正，从根本上我这个本源上调整好了，那我这个疾病就容易康复。或者说你就不容易产生这个让疾病这个恶化，让这个危险事件的发生，是吧？ 其实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像糖尿病一样，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它的并发症危害大。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您得了糖尿病以后哈，您用各种方法使它的血糖得到控制哈，没有恶化的这种趋势，没有并发症的产生，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跟这个糖尿病并存的。 没错的，你从医学研究上来说，咱们拿糖尿病这个举例，其实大家知道的是，哎，胰岛素的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或者胰岛素产生这个拮抗了，以为我们大家把这个病认识了。事实上，那为什么胰岛素相对不足？为什么身体会产生拮抗？为什么细胞膜上那个受体它就不去接受这个胰岛素呢？这个叫根本就没研究进去。所以你要从理论上来说，糖尿病今天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根本从研究的角度还没研究透。我们所用的，哎， 补充胰岛素，或者胰岛素增敏剂，或者说这个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从这个糖的吸收上代谢这个途径上给它阻断，这样我们再控制血糖，它并不是对因治疗。真正的你要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应该从因上。所以你看，我说任何疾病这个产生啊，它有一个损伤你这个原因，那么损伤以后呢，引起一个反应，我们叫什么？炎症反应。炎症反应在修复的过程中，如果说在这个损伤过程中伤害了你的细胞的基因链，我们说诶，这个时候细胞这个发生突变了，那它这个细胞就会异常这个增殖，我们说哎呦，身体上这个长瘤子了，这是一种结局。还有一种说把你这个损伤了，你损伤了一个内皮细胞，补充一个内皮细胞，诶，我们就要正常修复，可是我们这个补充不上来，这时候怎么办？那么成纤维细胞就会分泌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我们说纤维化了，这是一种结局。还有一种就是处于长期的这个损伤抗损伤这种僵持状态，我们说它有一个慢性炎症在，比如说啊，慢性气管炎、慢性胃溃疡、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慢性肝炎，你那个炎症一直存在着呢，可是你就是把它修复不过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用外在的一种力量给你补上去，增加你这个修复能力，增加你这个抗炎水平，我们就会从慢性走向康复。那当然最好有一种是你这个损伤了，诶，通过你药品这个控制这个症状，又通过我自我的修复能力，我把这个损伤给修复了，诶，我这个疾病就康复了。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这个扁桃体炎或者这咽炎，我短期急性发作的啊，我们吃点药就好了，就没事了。或者说我们感冒，我们感冒不也就上呼吸道感染吗？它不也炎症反应吗？可是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白细胞这个参与这个免疫反应，我们就把它就修复好了。 所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是说，如果有病症产生了哈，咱们用药物呢来控制它症状的同时，要加强自我的修复能力。其实最终病的改善和好转，还是这个药物和自身的修复能力的一种结合。 是，你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就采取一个治疗原则，什么标本兼顾。标，诶，用我们吃的这个西药，它来得快嘛，我们说它这个靶点精准，它而且它也就是控制症状的，减除这个痛苦。在这个同时要认清楚我怎么来扶正，就是我们说那个本，那个本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修复能力。 自我的修复能力。 我们老，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一块的素养认识或者常识知道的少呢？大家都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跑到医院里边去了，你去找医生去了。这会儿医生说：“哎，没事，慢慢来，我给你那个来调节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修复能力。”那来得及吗？那你说你这个冠脉堵了，不给你装支架，怎么能行呢？你说你这个大面积的肺部感染了，不给你吸氧能行吗？ 应急了。 对，应急。你说你这个细菌感染，那又是发高烧，我不给你退烧，我不给你去抗炎，不上抗生素能行吗？你这个血压一下高到这个200了，我可能就是利尿剂，我可能就是血管扩张剂，我可能就是这个钠钙拮抗剂，总之快速的赶快把你这个血压给你这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在医院它都是救急的。日常情况下我们怎么来扶正培元固本，这个本是什么呢？你身体天生就有一套这个修复能力，只是说年老的原因、免疫力低下的原因，还有长期久病这个原因，在你那个损伤那个胃环境的情况下，那个胃环境不利于你修复，那这个时候寻找一个调整你这个胃环境又有利于你修复的这么一些帮手，诶，我们就有利这个疾病康复。 所以自我修复能力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您提到固本培元扶正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 对，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原则。那么在身体里边，拿现在这个细胞分子学来讲呢，它就是这个细胞这个因子。 你比如说大家说的这个，哎，你的血液这个稠了，里面这个它有这个内皮细胞和这个血小板啊，分泌这个什么凝血因子、抗凝血因子。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凝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它是平衡的，它是正常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畅通的这个流动。可是你在病理的情况下，最后凝血因子增多了，抗凝血因子这个减少了，那我这会儿血液一稠，我氧就少了，代谢就慢了。我们疲劳、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脑神经元长期的这种慢性缺氧，形成慢性损伤，哎呦，一堆不舒服，一堆不好的症状来了。其实你细去追究这些微观世界的话，就是怎么调平衡，把这个凝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再继续给它这个达到一个平衡，哎，我们就有利于疾病这个康复。你像我们说这个，给大家说这个转移因子，因为它呀，它是这个能够传递这个免疫这个信息，免疫信息其实就是人体这个对抗外来这个抗原和不利于身体因素的这些信息，它能够准确的传递，能够激发我们免疫细胞这个活性。我们说免疫细胞的活性，它这个叫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淋巴细胞啊 ，T 细胞。它要参与这个免疫，它有一个致敏过程，致敏就是导致它敏捷起来，我们就是说把它激活，这个就叫致敏。这个它能调节这个T 细胞这个分裂的这个速度和分裂这个数量，就是能够应激。本来我需要这个100个免疫细胞，可是按我身体自身来的时候，我这会儿只能给你提供80个。20个我提供不上，那你这会儿就是我们说那个邪症，你打不过这个邪气，打不过这个致病因的，那你怎么能疾病能康复呢？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用了一点这个外力，比如说我说这个转移因子，诶，它能增加我们这个 T 淋巴细胞这个分裂这个速度和分裂这个数量，同时呢还能够有利于这个比如说其他的细胞因子，你比如说干扰素啊，坏死因子啊，自然杀伤细胞啊，这些这个活性，就是说好人多了，坏人少了，就是我们正气强了，邪气弱了，或者说有利于修复的细胞这个能力强了，破坏这个损伤环境这个细胞这个能力弱了，那我们一步一步就走向了康复。 嗯， 再有一点，我要给大家提示到，一定所有人大家要注意，我们在医院治疗追求的是短期效应，就说，诶，我可能住院10天15天，现在国家不规定好像是15天吧，这个住院是吧，诶，就要把这个疾病控制住，慢性病回家康复。所以我们用药品所谓治标追求的是短期效应，你千万不敢用短期效应这种理念来要求养生保健。养生保健包括我刚才说这个调节这个免疫，包括什么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个口服这个茶饮啊，这个呢，它是追求的是中长期效应，能让你稳健的这个康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些内容呢，我都写在这个免疫力是人体啊身体最好这个自我的医生，哎，这个册子里边，大家要学习。可以去索取。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这本小册子的话呢，可以免费索取啊，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另外对于慢性病啊，大家也不要呢过于的这个害怕哈。首先我们从心态上呢要去接受它，与慢性病共存这种心态一定要有。同时呢我们要积极的扶正固本求源，提高自我修复疾病的能力哈。实际上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您的慢性病。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点半之后哈，尤其呢对于转移因子这块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